渣子， 渣子， 叉子， 叉子， 竹子， 竹子， 厨子， 厨子， 锥子， 锥子， 锤子， 锤子， 壮丽， 壮丽， 创立， 创立。